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2017年整个楼市的一些情况，当然也会解答一下这个很多朋友问来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哎，刚才呢这个天气呢看着有点晕，有点乱啊。这个跟大家简单再说一下啊，这个今天呢主要就是说，今天白天晴天啊，北转南风是3-4级，最高气温是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0-10度，还是挺冷的。 嗯， 昨天我刚觉得说天气好像暖和 点 了，对对对，白天好像风也不是很大什么的啊，挺舒服的。结果今天一下子又冷了， 是啊、那个倒春寒嘛。 是，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祝大家啊，这个节日快乐啊，提前。这个拜年啊，但是呢这个衣服还得多穿点啊，这个虽然已经立春了，但是还挺冷的。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最近感冒的也比较多，前两天我也是感冒了一把， 中招了， 对，中招了，对，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添衣物，然后注意身体健康。 对对对。哎，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哈，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收到了一位听众的信啊，这个就是给我们写的信啊，就是想要这个周六的时候我们要送出的这个律师的一本书。 嗯， 然后呢这个我在您的这个邮箱已经给您回复了，但是呢因为您没有留下您的这个姓名和您的手机号啊，所以我没办法跟您取得联系。那如果这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您也看一下您的邮箱，您可以在邮箱里的把您的这个手机号啊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您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去领取这本书啊，或者是给您寄啊，怎么样，看到时候会看看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怎么跟您联系吧啊。所以呢记好了啊，这大家如果想和我们联络有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您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也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啊，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的这个一本这个律师写的一本书哈，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其实还是挺好的，当做一个就买房卖房的一个这个指导吧。 对，其实这个律师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对咱们很多人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对，里面因为有很多比如什么二手房啊，买卖的各种公房啊，有些什么样的纠纷的哈，上面都有用通过案例的方式给大家来讲了讲，还是挺有帮助的哈。还有就是如果您有一些房产法律的问题，您可以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留到我们这公众号上，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您打电话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说这个北京2017年整体的一个情况。那 今天呢已经是2月5号了啊。 对， 这个应该是过了2018年，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一个月了、 嗯、啊。那这一个月呢，看看是不是有延续我们2017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往后会怎么样？我们也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吧。 嗯。是这样，其实来看这个2017年整体的市场情况呢，从2017年317的这个调控新政以来呢，2017年北京房产的整体交易量可以说是呈现了这个明显下滑的趋势。 嗯， 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遭遇了这个腰斩，成交量呢只有2016年全年的一半而已。数据显示，咱们北京市的二手房均价已经接连9个月下跌了，那也就是说是连续3个季度下跌，从2017年的第二季度开始至今都在下降。 嗯 嗯、这也说明这个全面限购从需求这一端呢，已经是迅速平抑了这个房价。调控也可以说是初见了成效，房住不炒的理念也逐渐在这个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当中得到这个落地的实施。 嗯 嗯、我们手里边拿了一份这个北京市2017年这个新房和二手房的这个网签的一些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各个月的一个情况。确实是在这个317之前，也就是在2017年的3月份，这个成交量达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高点，将近有3万套左右的一个成交量，新房加二手房。但是在317之后的2017年4月份，这个数据就直接降到了不到2万套，然后到了5月份就是不到15000套，然后就长期徘徊在1万套左右。然后这个市场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冷却的一个情况，改变了此前两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狂热的态势。可以说这个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对于这个楼市这一块的这个热度确实在降温，而且相对来说变得更加冷静了。观望的这个人群明显在增加。 嗯，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啊，这个从2017年到我们2018年这个一月份哈、啊，就或者说春节之前啊，我们北京的这些购房的主力到底是哪类的一些人群会比较多一点？ 嗯，购房的主力来讲呢，应该说是有几个方面，最大的主力军还是这个80后。 嗯， 这个80后基本上还是咱们北京购房中间的力量。然后这个，针对的这个北京的购房人群呢，这个一共，给出了这个5个趋势，分别是这个80后是中间力量，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女性购房者，这个可以提一下，女性购房者买房靠自己，这个成为一个新的趋势。以往可能说这个女性购房者可能，比如说这个婚前或者刚结婚的，然后是老公这边贷款买房的比较多一些， 嗯， 但是在2017年呈现出这个女性买房靠自己，就是女生自己贷款的这个人数有明显的增加。第三方面是这个咱们这个北漂族，北漂族在2017年有一部分人达成了自己这个置业的梦想，也是恭喜这部分购房者实现了在北京买房扎根的一个小目标。 嗯， 第四方面呢是这个夫妻携手打拼改善居住，这部分就比较好理解了，可能就是说之前，以前这个刚结婚的时候买一套小房子，然后去年确实有不少两口子或者一家三口这个实现了这个换房的梦想，就是把原来的小房子卖掉，然后添了点钱，然后换一套改善的。 嗯， 然后最后一方面呢是这个高学历购房计划提前，这部分人群主要是以这个高学历者，而相对来说包括有一些海归的人士，他的这个经济能力相对要好一些，然后在这个市场的变化下，他选择了这个将自己的购房计划提前。他们很多当中的一些人我了解到，其实也未见得是因为结婚的原因就提前购房，可能有的是这个人家是单身， 嗯， 但是觉得这个市场也差不多，观望差不多可以买了，所以这是咱们2017年北京的这个购房主力的5大趋势。 嗯，而且这个刚才咱说了这个女性居多哈，可能大家是不是也觉得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对，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观念的一个改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年龄结构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在2017年呢，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70后80后这部分夹心层可以说是构成了咱们北京市场的购房群体的中坚力量。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32岁到46岁之间的人群是占到了购房者的半壁江山，也就是超过了50%的一个比例。 嗯， 确实啊，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岁数的人呢，相对来说，比如说一个是他，也需要买房了， 没错。 然后另外呢，他沉寂了这么多年，也有一定的积蓄了， 对，有一定积蓄。对。 然后呢，再加上比如现在整个这个，比如说像改善性的这种房子， 嗯、 相对来说哈，它的单价会低一点， 没错。 然后呢，总价当然呢会高一点啊，但是毕竟这个面积大了嘛， 对、嗯， 是吧？所以可能这部分的这个人可能占的会比较多一点。 嗯，对，而且这个可以看到，这个80后的占比更高，80后的占比是达到了60%，那也就是说十个人里边有6个是80后，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很高的。 而且这个夫妻携手打拼改善居住的是占到了大头， 嗯， 这个可以说是反映出这两年咱们尤其这去年一年北京的一个购房人群这一块的特点。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哪些区域啊，这个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就是如果您想在这些区域去啊买房的话，您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毕竟这些地方人比较多的话，那肯定是有它自身的一些优点在的啊，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北京哪些区域最吸粉儿、嗯、就是最受大家欢迎、 这个、最吸粉的区域应该可以说是在大家意料之中吧，就是这个朝阳海淀是最吸粉的、 嗯、 然后当然丰台也排到第三位，因为这个南城的一个兴起， 价格嘛、嗯、 对，价格也是相对来说低一些。这个朝阳区应该说是哺育了无数群众， 嗯，是， 这个也是摘下了这个2017最火区域桂冠。而这个交易单价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哪个区域的房子贵和便宜。当然这个交易的前三名肯定是这个传统的热度的区域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排名第一的是西城区，这个毋庸置疑是交易均价在2017年当中最高的，西城区的交易均价达到了108,544元每平方米。 嗯， 然后这个第二名是这个东城区95,767。值得一提的，这个西城区也是所有区当中唯一一个均价破10万的一个区域。 嗯 嗯，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高一些的。排名第三的海淀是84,288元每平方米。这三个区是咱们2017年交易均价前三名的区域。最火的这个商圈区域呢，也是大家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一区，比如说像回龙观啊、望京啊、天通苑啊、顺义城，包括北苑， 嗯， 这个分布呢均是在北五环周边，所以说可以看出在2017年北五环的这个热度还是比较高的， 嗯。 然后从这个区域咱们讲完之后，另外一方面看一下这个面积区间这一块。基本上在2017年呢，50平方米到110平方米的房子在2017年是最好卖的，受到了3到5口之家的这个青睐，其中这个50到70是最受欢迎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北京的购房者相对来说更偏爱于两居室，比如说像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这种功能性比较好的一些小户型， 嗯， 是在这市场当中的一个热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类型。 没错，也就是50到110是吧？ 对， 50到70啊。 对对对，没错，是这样的。 嗯， 基本上，从这比例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两居室的比例占到了52.5%。那也就是说，可以看出咱们在2017年来讲，还是说这个首次置业者的这个人群比例确实比较大一些。 嗯， 这也符合咱们这个80后占60%的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情况。 嗯， 因为确实很多80后，尤其85后，基本上在去年买房的很多人还都是首套置业，就包括你从他的这个贷款可以看出来，他是第一次来贷款。 嗯， 相比来说，这个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一居室和三居室的占比也还是有一部分的，一居室有24.5%，三居室有20.4%。那么三居室这一块相对来说就是改善的人群居多了，其他的像一些别墅啊，包括四居室就很少了，基本上，算是可以忽略不计，就是只有2%几。嗯，就是从这个可以看出咱们这个北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从面积这一块可以看出大家的一个需求。嗯， 没错。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之前的这个房子的情况哈，然后包括哪些地方大家比较关注度比较高。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刚才我们也是这个聊到啊，就是目前主要购买的这个房子可能大家喜欢这个50到110平米的哈， 嗯，没错。 那像这种房子现在北京算属于刚需类的呢，还是属于这种改善？所以下面我们就要问问说，到底北京现在购买的这个 目前啊，大家都买多少钱的房子，或者说这种是改善为主还是刚需为主？到底 对，其实这个价格确实一直都是比较敏感的东西，而且大家对价格确实比较关心。我们从这个整体价格来看呢，目前北京2017年这一块呢，300万到800万之间的房子是最畅销的，这个基本覆盖了绝大部分刚需还有这个刚改的群体。 嗯， 从这个 我喜欢300万。 哎，我也喜欢300万，但是其实我喜欢800万，但是我没有800万。 对，主要是300万好找， 对对对， 不好找了其实，但是 300万比较稀缺。 对对对，得找那种好挺小的那种。 嗯，没错。从这个房龄上来看呢，这个20年以上的老房子，入市交易的话，应该说是不在话下。10年以上的房子，应该是成为了市场当中的一个主流，基本占到了二手房交易的65%。 嗯， 那也就可以看到，这个10年到20年之间的房子，应该说是相对最抢手的。这部分房子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首先，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交易的，然后它又满足了这个所谓的满五。 嗯， 唯一这几些条件，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契税是最低的，基本只有1%。 嗯， 对于购房者来说，这个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购房的税费的这个成本门槛，所以对于北京购房者来说，这个这部分房源应该说是最受，应该说最受他们青睐的，也是，而且房子又不至于说很旧，但像有一些大家所说的这老破小，可能20、30多年了这种的，就贷款就是成一个问题。 嗯，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二手房应该还是咱们这个北京购房者的一个置业首选。确实，因为新房也是可选择余地很少，而且基本上你要是市区内的新房，确实是有点贵。 没错， 商品房的话也不太适合大家去置业。 嗯。是的，而且现在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就是买这种比如说0、02、03什么的这种之后的这种房子，因为从这会儿开始它的这个物业也好，还是 说四新房嘛， 对，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就是整个楼房的这种结构就和以前的这个比如说 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比如砖混或者什么的就不一样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你住起来一个是隔音效果比较好一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有的这个房子它有物业了嘛，然后再加上有车位了嘛，然后周边配套也不错啊，运行了这么多年。 对， 所以这类房子还是比较抢手的。 对，我记得我住的那个，我小时候住那第一套房子就是那种像您说的这种老格局的，是80几年的， 筒子的是吧？ 倒也不是筒子的，就是但是那个户型现在来想感觉就挺奇葩的，51平，然后那个30，没有厅。然后就是，其实他说是30，其实就相当于是三个小卧室。然后这个当时我记得5口人住仨屋，然后一说出去50平，然后让人觉得都很奇怪，怎么能设计出这种户型来的？现在可能50平，一居的会比较多一些， 是 两居都少。 对对对，所以这种功能性还是挺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 对，反正户型设计的时候呢，之后零几年之后的房子就还算不错了。 哎，没错。 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比如建议大家去买房的时候，无论是老房还是新房哈、啊，一定要找这房里边的这个墙啊是非承重墙多的。 嗯。 就比如说你 改造的话就会比较好， 对，你可以很好改。比如哪怕比如说它这个房子只是一个一室一厅， 嗯， 但是呢，它可能中间的一些隔断墙相对来说比较好改，你可以拆。 嗯、对。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你会很好的隔出来一间， 对，就好好设计一下， 对、 这个、 你可能就会变成2室1厅。那这样的话、虽然面积小点，但是你各个功能房还是有的，那这样住起来也算比较合适，尤其在一些这种学区的地方啊，你面积小一点，那总价低一点，但是如果又能改成2居，那不是多好的事儿。 对，而且其实现在的这个户型的设计的潮流已经跟以前确实不一样了。以前我记得相对来说这个都是 客厅 小， 客厅大， 客厅 最开始的时候是 客厅小，最开始是客厅小， 没有。然后呢？ 对，没有客厅。 后来呢？有一阵 卧室傻大傻大。 对，然后后来有一阵儿，就这个客厅弄得特别大。 对对对。 就是恨不得这个3、4厅的那种， 特别大。 对， 对对对， 那种客厅。 嗯、没错。 啊，所以慢慢的，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慢慢越来越设计的合理化了。 对，没错。而且这个功能的这个空间的利用率也在提升。以前可能说有很多浪费面积，你像有一些我见过这种25、6平的客厅，那这家人要总来客人还好点、这家人要是比较内向一点，不怎么来客人的话，那这客厅很多时候基本上闲着不用，完了打扫起来还挺费劲。 是，没错。而且你想，这30多平的客厅，然后呢也没个墙，搁东西都不方便。 没错， 越住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东西放哪儿？ 嗯、是这样， 对吧？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这种换房改善，可能之前一直也是潮流吧， 没错，是。 但是你觉得像2018年，就是这种换房是好时候吗？因为可能很多人说，你说我卖的时候可能现在不好卖，那就直接买肯定还行。但是很多这种换房的朋友怎么弄呢？ 其实换房的朋友，我相对来说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看市场环境，因为如果说现在是市场的一个低点的话，那您 卖掉它，您可能觉得您这房子没卖多少钱，但是呢，你买的话，你也没花多少钱啊。其实基本上是，理论上来讲，在市场的低谷换房更合适，在于哪儿呢？就是说，因为您换房肯定是越换越大，不可能说我现在90平换一60平的，一般都是90平换一120平，这种情况居多。那您添30平的钱，那现在市场均价比如说是5-6万的话，那您添30平的钱，那可能就是添个170-180万，基本上是这样，200万以内就搞定它。但是如果你要是市场在一个高位，像前年包括去年317新政之前的这个市场呢，你换一套房子，这个当时它可能均价是7-8万一平。 嗯， 你同样是90平换120平，您加30平的面，你就得花个240-450万。 嗯， 这个小300万出去，这里外里其实就差出100万来。 嗯， 所以说相对来说，在这个时期换房还是比较不错的。另外，我觉得如果18年换房的话，可能觉得年中会机会会多一些，因为年中的这个二手房市场应该说是降到一个全年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低谷的一个情况，因为也降到一定程度，它也不会再往下降了。去年咱们北京的二手房确实是。从价格这块应该说是降了10%-15%，但是挤出来的很多水分我也观察了一下，基本都是这个老破小居多，这个真是真正像您刚就是像高老师说的这个2002-03年以后的房子，其实来讲没有太多太大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和幅度，降的都是那种80前的房子，确实降的比较多，就是70几年的房子贷不了款，你也只能全款，那人一套房子400-500万。那个也不能贷款，确实这个性价比就低一些，而且这种房子吧，就还不像说这个，我就见过有人买那种6几年的房子，或者是这5几年的，如果买完之后，可能有可能这块要拆迁，那买完之后还能有个盼头，就这种75年到80年之间的房子，就是最尴尬的，贷款也不好贷，完了之后拆迁，好像这房子才30来年，好像又不够拆迁的那个，这又没有这可能性这区域，所以说这部分房子我觉得还是要杜绝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换房改善的人来说，今年的这个年终您可以多去看一看，基本上从了春节之后3月份以后就可以多关注一下二房市场，多走一走，多转一转。 嗯， 对于你想要换房的这个区域要多了解一些。 没错啊，就是如果说您真是为了就是长期居住啊换房的话，还是考虑一下这种新一点的房子， 对， 毕竟它有它物业呀，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整体的规划，就是都会好一点。 对 啊，老破小那种，我觉得只适合于就是 学区。 对，学区，然后你要在那上几年学。 对，就临时过渡一下那种住老破小还行，你要一直住的话，确实是环境太差了。 没错啊，所以那个呢，可以看一看吧，因为我觉得在学区周边其实也有一些还算新一点的这种房子、 没错，没错。 好吧。我们那再来看一下18年啊，因为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说从3月份之后，就是过年之后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二手房市场。那么进入2018年，北京这个整体的房价会怎么样啊？这个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啊。 确实是，这些价格一直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这个从1月份来看呢，这个刚刚过去的1月份，截止到1月28号呢，咱们北京新建商品房的这个住宅合计签约是只有1030套，这个预计可能1月份全月。这个数据还没出来，大概应该是1200套左右吧。而这个北京的这个上个月呢，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12月份的时候，这个新建的这个签约是4002套，所以说可以看出这个进入到18年来讲，这个下滑的趋势还在继续。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房产市场，我觉得还没有到底。所以说可能可以再等一等，相对来说可能要等到大概4-5月份的时候，差不多就滑的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大家就觉得可以止跌了。我觉得现在来讲还在下滑的通道上。而且现在其实来讲，从这个买房者的这个博弈的心理来看呢，确实也比较难得的进入一个买方市场。因为我记得以前在317包括前年930出台之前，这个房主真的是牛的都上了天了， 是 恨不得那个 不买 对 马上就卖出去了， 组织这个看房会，我碰到好几回，就是组织看房会，就是他比如说他把这个想买他房的人 都组在一块 拉一波，然后你们竞拍，就跟这个拍地似的，这价高者得，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当时反映一个市场的一个热度。但是现在来讲，你别说组织那个拍卖会了，你这能找着一个都不错， 真是 找着一个真的是找着一个，对于卖主也就是业主来说，也是找着一个特别靠谱的买主，其实也挺难的，因为有的买主可能也就是询询价，说哎怎么样，差不多了，完了这多少钱，可能问一下之后一周就没信儿了。真正想买的人其实不多，所以这个市场来看也是对于买方来说确实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这个东西风水轮流转嘛。 所以大家就是现在就要多看 对， 我觉得多看，然后 碰 上自己的这个真的特别喜欢的，您就可以出手，是吧？ 是这样。 嗯，好吧，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近期啊，会不会有哪些这种楼盘可以入？因为刚才说了很多二手房嘛， 哎， 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房可以入市？我们可以看一下的。 嗯，对，新房确实是少点，这个一月份的整体新房成交量是确实比较低迷。而这个咱们现在是二月五号嘛，二月份呢又迎来这个春节的这个月份，所以说根据这个机构的统计呢，咱们北京市的二月份只有两个楼盘入市。 嗯， 这个是纯新盘，有一个金悦合住，还有另外一个是后期产品的中海国际城。 嗯， 这两个项目在二月份会入市的，所以基本上在新房市场上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吧。所以而且往年春节的这个月份呢一直都是咱们这个销售淡季，包括这个春节的返乡潮也让这个很多这个北漂一族的这个购房客群也是出现了一个外流，所以基本上春节期间的这个楼市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业内都会普遍认为大家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 嗯， 在去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去年年中包括上半年拿地的很多项目大概经过这个十来个月的这个筹备，12到15个月的筹备的话，到了今年的三四月份可能会转化成新项目，逐渐进入到市场。 嗯， 基本上第一波入市潮应该会在三月中下旬出现，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三月中下旬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这个新的楼盘入市。当然这个要根据房企他自己的战略，这也是我们根据往年经验一个预测。 嗯， 真正说有多少个项目入市到这个市场当中还要看这个三月份各家企业公布的自己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计划。 嗯，没错。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今年啊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到底会怎么样，就是从价格上来说，比如说像刚才说到三四月份的时候，四五月份的时候， 嗯， 可能相对来说比如说会跌到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嗯， 那会不会反弹呢？很多朋友说，然后那因为北京也是一直在说，就是18年不会改变我们现在这种限购的这种这种战略嘛。所以那到底18年整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18年这一块来讲，从价格来说，应该是不会存在这个反弹的可能性，这个大家也都不用去幻想，尤其是这个炒房的这部分人，就是投资客，基本上你不用幻想在18年去这个有一个所谓的升值。 嗯， 基本上能够跟17年持平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就是不降就不错了。 嗯， 这个成交量这一块呢，跟17年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走势，但是我觉得下半年有机会在成交量方面有一个小小的反弹，因为确实下半年入市的项目会多一些嘛，然后可能会刺激一些观望的人群去入市进行购房，但是在限售价格的管控之下呢，需求已经逐渐被抬升到不会传导致房价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年新房的这个价格应该说总体是可控的，我觉得。 嗯，就是该有需求的该买还是要买的。 对，该有需求该买还是买的，成交量可能有机会，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不太可能，顶多是这个量升价稳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这个升呢也不会说像以前升那么多，可能就是相比于以往这个淡季有一个小小的回升而已。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整个的18年的一个情况。一会儿下半段呢，我们主要还是跟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大家问来的各种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把安居快讯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边动感北京还发来的很多这个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说，哎，现在买房老百姓确实还大多还是在观望的，而且还说刚才咱说到那个吴金莲的房子，说那就是筒子楼吧。对， 对， 而且还说确实没错，你们说的对啊，租房都是两居室，好租出去啊。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是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好，听众朋友好。 哎，今天我们这个天气真的是实在是老出问题。 对对对。 这个刚刚想报一下吧，然后就突然就死机了。大概我记得是说这个最高呢是0度。 零度。 最低是零下10度 。 对，然后所以呢这两天风还挺大的，就是比较冷吧。 还有点冷。对，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穿点衣服吧。 对，尤其早晚这个确实是风比较大，而且风很硬。 没错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另外如果您有一些房产法律方面的问题，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留下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让专业的律师给您打电话。那我们下面还是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北京土地市场的30号下午呢，迎来了1月的一个收官战。在出让的三宗地块当中，起拍价大概呢是于63亿元的丰台区卢沟桥乡啊小瓦窑村的这样一块用地呢，应该因为无人出价而流拍。另外呢，一宗丰台地块被国瑞世贸联合体以31.25亿元总价揽下，一宗大兴的地块则以30.25亿的一个成交价格入了这个招商永同昌永同昌联合体之手。哦，现在联合体都好多呀。 对，其实现在这个联合拿地对于房企来说也是一个大的趋势，不仅可以这个平摊这个拿地的这个风险和成本，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发挥各家的这个优势。比如像我知道，就是比如有的家可能现场这个盖房，这个在施工质量上比较好，有的家物业比较好，有的家口碑比较好，大家一联合完之后，这一项目 就 perfect 了，比较完美。所以说这个从一月份土地收官站来看呢，这个土地市场的这个热度还是不减的，虽然说有一宗土地流拍吧，但是确实也说明这个房企在拿地方面更加稳定了。流拍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这个起拍价超过63亿的话，按照这个目前的溢价的情况，哪怕是溢价个 10%、20% 的话，基本上也就会破70亿，这个对于房企来说压力还是有点大。所以这个另外一方面，现在很多的土地要求这个自住房的一个配建，所以可能对于房企来说它也要计算一下，核算一下自己的成本。当然这个丰台和大兴地块的这个两宗地块的一个顺利的一个拍卖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咱们南城这个热度延续了2017年的一个土地市场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随着这个尤其到18年这个新机场确实也已经要马上落地了，这个投入使用，这个丰台啊大兴这一块的热度应该说是借着新机场也在不断的起势。也可以看到这个南部的这个房价呀，包括楼市通过去年一年的一个酝酿，在今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要结果的一个态势。所以土地市场反映的也是我们这个房企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咱们未来的一个楼市的热度的风向标。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二号呢，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呢，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工商局对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一个示范的文本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的这个买卖合同呢，示范文本在二号呢是正式发布了，自4月15号起实施。 这个可以看到北京发布新版的存量房，也就是针对二手房市场的一个合同这一块呢，应该说是最大的影响是产生于中介这一方面。确实对于以前很多这个所谓阴阳合同一房二卖这种情况，新版的这个合同出台之后，对于这个相对来说的规范的严格性会更强一些，包括监管的力度。我也看到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呢，这个很多的中介企业包括一些中介公司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学习，也是在中介二手房圈也是掀起了一波这个学习的热度吧。可以说越来越规范的这个合同文本呢，对于购房者还有这个业主本身双方都是有一个保障的，而且未来中介提供更相对来说就是更高效更好的服务，也是使得这个二手房存量房市场更加的正规。因为确实以后咱北京这一块可以看到，现在啊咱北京的存量房应该也已经占到了 86.4% 的一个比例。未来随着这个新房的这个随着这个土地资源的稀缺，新房数量也会越来越减少，存量房市场就是注定会成为这个咱们北京的一个主力，绝对的一个主力的一个市场，所以规范这方面的合同文本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三号呢，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呢，贯穿北京中心城区的地铁12号线整体工程当中的6程已经实现了开工，预计2019年底是完成这种主体。地铁12号线位于北京市北部地区，是一条贯穿中心城东西方向的一个轨道交通干线，线路总长是 29.6 公里，全部呢是地下铁。地铁12号线沿途和13条地铁线路是交叉换乘，全程呢21座车站当中的这种换乘车站呢将达到15座，是北京已建和在建地铁当中换乘站最多的地铁线。哎，我觉得这条线如果开通了以后，12号线周边的楼盘我觉得还是很火的。你想着换乘线多呀，你坐这条线我这个好去到哪儿我都能直接换，那 四通八达。 对对对对对。 可以说这12号线我也是不管虽然不是主观的关注它，但是这个被动的确实每天都在 关注。从哪儿到哪儿啊？ 在这个应该说是在北四环外，然后我正好我住的那个地方有一站 啊， 完了之后当时我每天都能看着那个 北四环一直到哪儿， 就是它是在这个北部，然后它是相当于从东北四环到西北四环 啊，大概是这样 一 条线。我觉得特别能够缓解6号线压力吧，是不是？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6号线现在有点单薄。刚开的时候我其实坐地铁大家的感受就是某一条线刚开的时候吧，可能知道人少，然后哎这条线人真 少， 还行啊，从哪上车都有座吧， 过两天不行， 后来过两天就变成从哪上车都能上去，再后来就是从哪上车 也是像 都上不去了， 都像片了啊， 是这样的。对，所以其实来讲这个12线确实这个包括这个换乘站比较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亮点。因为以前的这个早些年修的这些地铁可能换乘站会少一些，相对来说可能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在设计，咱们不太懂这个地铁这方面，不知道是设计的原因还是说这个一些什么技术的原因，就是可能换乘站就少一些。现在来讲新修的这个实现了很多这个地下的一个换乘，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而且我觉得 北部区域的这个房价确实会因这个十二号线有一个像您说的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 所以啊，其实我觉得，嗨，地铁线嘛，毕竟这个它方便一些很多朋友的这种交通嘛，所以它周边涨也是有道理的。 对，是这样的。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为了解决刚需无房户的住房难题，本市去年九月份出台了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的管理暂行办法。自正式实施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八个启动网上申购的共有产权项目，房源呢近7300套，公租房分配力度也会进一步的加大。按计划，今年全市要分配1.5万套，竣工1.1万套公租房。 其实这个公租房的这个投入，确实对很多北京的这个无房户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我前两天真去了一个公租房项目，是我一个哥们儿，他就一直没房子。没房完了之后，这个工作也说实话不是特稳定吧，反正一个月几千块钱，然后这个属于中低收入者了，然后他也长期没房，然后他刚摇号摇到一个公租房，然后我们就相当于他乔迁嘛，然后庆祝一下。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包括像朝阳区今年就有很多这样的公租房就投入到这个使用，其实对于这个咱们这个无房的这部分的这个居民来说，应该说是帮助真的是很大。因为你看这个1.5万套，它背后其实就是辐射的人群至少要在4万人以上。你像我那朋友，他们是一家5口人，然后你这就相当于辐射，就是有五个人受益嘛，基本上这个平均可能都会受益到3到5口人嘛，所以相对来说，这部分受益人群还是很多的。我觉得随着这个，保障房这方面的一个分配力度的一个加大，因为它不是说一下分配这1.5万套就完事儿了，它每年都是有持续的。你像咱们北京市政府对外承诺也是，未来5年，从去年开始第一年就是未来5年有这个，25万套的这个共有产权房，还有这个50万套的这个公租房。那这75万套房，那辐射的背后就是200多万人到300多万人的一个受益。所以说这个一点点推进，对于这个改善这个居民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包括这个解决他们居住的真实的需求，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呢，说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呢是81347万人，比上年年末呢是增加了204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58.52%，比上年末提高了1.17个百分点。 其实从这个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看出来，这个咱们国家的城镇常住人口的这个增加也是一个趋势，城镇化的一个提升呢，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水平，包括对于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都是有很大的推动的，包括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农村的人口慢慢这个进城，无论是务工啊还是这个在城市里生活，也是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更多的这个活力。我觉得这个城镇化的这个比例的一个上升，未来是一个趋势。我觉得目前我们58.52%的城镇化率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一个潜力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发达国家，欧美的一些国家，它的城镇化率都是相对比较高的，都到了70%甚至更多，所以我们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的。这个随着城镇化率的一个提升，这个城市的一个动能的一个释放，包括这个房产的一个推动，都是会有一个利好的一个效应。 没错。所以说哈，这个城镇化其实是一个好事儿，按说是啊。 没错。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左家庄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之前我记得好像节目里也说过，因为他在燕郊呢，燕郊路上有一套5层的这个1层带花园的这样一个房子。本来呢我是建议他啊，因为燕郊那块呢毕竟以后发展还是不错的，如果不着急的话呢可以先等一等，就先别卖了。但是呢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说了一下，然后他说哎呀还是考虑要做生意用啊，这个但是生意也不一定能赚钱， 卖房创业其实挺败家的一件事。 所以他说也比较的纠结。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他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呢就是 挂了两个中介啊，这个有两个客户想买，但是春节前肯定也过不了户了嘛，就这么两天了。 嗯嗯、 所以想了想呢，年前也拿不到钱，所以放着呢。你说等到这个春节之后怎么样啊？说节后市场你们怎么看呢？其实刚才我们姐大也说了一下。 嗯，其实我觉得燕郊的话这块我不建议这位朋友去卖，因为燕郊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低点。你要说现在你抄底买，我举双手赞成你买、 嗯、 你要说你现在卖的话我觉得有点傻， 确实 这个去年29,000-35,000的时候不卖，现在降到20,000-25,000了然后去卖， 嗯， 而且我觉得未来燕郊肯定是还会回升的， 嗯， 这个燕郊其实它是一个波动性的一个市场，前段时间确实是有一个下降，但是下降主要原因是有一部分燕郊的房子它没有产权， 嗯， 它就把这部分水分给挤出来了，然后就有一种恐慌的一个效应，就会说、 嗯、 哎这燕郊不行了怎么怎么房价要下降了、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传导效果。但是其实我们细分析一下，咱们除了这个北京市区内的一个房产的话，就是离北京周边最近可以达到通勤条件的燕郊应该还是首选。 嗯， 无论你说什么这个环京啊，什么张家口啊，像包括这个什么高铁 还是 会远，你住燕郊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实现，无论是你这个坐地铁坐车还是这个你开车上下班都是可以实现通勤的。而相对来说其他的环境区域虽然说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通勤，但是通勤的成本很高，你像坐高铁的话动辄就得100多块钱的票，就不咱不用说跟张家口坐通勤高铁了，咱就是说前两年炒得比较热的这个天津新城，你从天津到北京的一个通勤的话，我前段时间总去天津出差，然后就我尝试了几次，就是当天上午去天津上班，就不是上班就是出差就办事儿，然后这个 下午回来， 下午回来，确实是你确实能赶回来，但是其实来讲其实挺贵的，嗯，一去56，一回56，112， 是， 然后这个你还得什么坐地铁啊，来回的什么的，反正就120块钱吧，这个有的时候你要赶不上车，一着急还得打一轱辘车，这个所以说其实没有说这个、看起来很美，就想象很美，但是你真正实际操作的话，你想啊，一周5天你要这么通勤的话，一天120，一个月一周就是600，4周呢就是2400，这东西就怕算，你这真正一算的话，其实来讲不怎么 合 适，对，挺贵的，所以说从这个通勤的成本来说，燕郊还是最低的，基本上，无论是你开车，你就是坐车的话，基本20来块钱就搞定了。 嗯， 这个开车的话就 而且马上这个燕郊啊，就是虽然开了一半啊，地铁、 嗯， 但是你过些日子是吧？ 对， 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就另一半。 你等着这个，它这地铁一通的话，肯定还有一波上涨。 就是 啊、这个我觉得， 而且你说用这个上涨和比您做生意来说，还是这个划算呀？ 对，这个稳吧，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做生意就不一定会稳。嗯、 没错啊，所以北京九寨庄这位朋友啊，就是我们还是建议您先别买，因为真的这会儿正好是燕郊比较低迷的时候。 是 您到时候卖了这个其实不太划算啊，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这个做生意也不一定赚钱，就比较纠结。我知道因为这位朋友知道他在城里还有一套房子，所以这套房子就是他不是说非得要用啊，但是您现在既然有的话、最好还是先别卖啊，而且刚才跟您说了这个年后的这个市场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这个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燕郊的，就是说我始终坚信这个燕郊还能有一个回升，虽然我在燕郊没房子吧，但是就是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燕郊有房，然后就是他们也总问我说要不要抛啊，我说你要抛早就应该抛啊，3万多是不抛，你现在2万多是抛，就是觉得是非常不合适不明智的一个举动。 对对，而且这个燕郊我也特别看好、虽然就是说现在价格低了啊，但是毕竟就是它跟通州感觉差不多了那种， 对， 虽然比通州远点吧，但是呢 没远多少，我那好几回开车去通州， 对对对， 然后去跑盘去，去完跑盘然后我就跟那个跟我那个助理说，我说哎咱们再踩点油那个 就 去 燕郊， 燕郊尾上，他就说哎你这是不开车吧，是吧 对，虽然远一点吧， 对，就远一点， 远一点吧， 对对对， 然后但是呢这个虽然没人通州现在方便，但以后发展会不错嘛， 对吧，是 这样的啊，反正我们还是建议您不卖对，而市场也不是说特别不其实不太合适啊，就是、 对， 好吧，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来问啊，您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顶楼，之前呢也有朋友问啊，说这个顶楼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因为有一位朋友就说这个要买房子就一不能要顶楼，二不能要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结果那天呢正好是律师给解答了一下啊、然后他就因为是个顶楼啊，就是后来也是去看房了之后呢，他那房子可能有点不是，他是有点假 的那种啊，上面就顶楼的上面他弄了一层墙，外面看起来好像不是顶楼，但其实他忙里要装修的时候发现，哎，这是顶楼，就说那个卖家骗了他或者怎样，就产生纠纷了嘛，所以这个律师才给我们解答一下。所以说到这个顶楼啊，到底怎么样，好不好？ 其实这个顶楼我是深有体会，这个顶楼一般情况下因为雨雪的原因呢，确实是很容易发生漏水情况。基本上啊，就是说咱们顶楼如果是买顶楼的朋友，基本都在会做这个防水啊这些防护的一个措施，但是我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做的再好的措施基本上到了第五年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价格方面顶楼肯定是在这一栋楼当中是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但是它价格虽然低呢，它升值的空间也是最低的。在这里边呢，我其实也想分享一个自己的一个买房的一个经验呢，就是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次顶层。就是比如说这房子一共24层，那您买23层肯定没跑，这个升值绝对是这栋楼最快的。基本上以前包括自己投资，包括给这个读者建议投资的房子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或者这小区一共22层，你买21层，一共20层你买19层，这次顶层的升值肯定是最快的，但是置业顾问肯定不会告诉您这个秘密。所以说这个通过这个咱们这个节目也是跟大家有一个分享，次顶层也是在这个一栋楼当中升值速度是最快的。基本上这个您可以好信儿的话可以观察一些这个新开的楼盘，其实都是这样的。而且它次顶层价格你买的时候也是很高的。 但是我有一点点跟你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就除了你刚才说这个观点之外，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顶楼是一个什么样的顶楼。就是如果说是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像这个零几年以后的房子，另外一个呢，这个顶楼可能有一些特殊户型，你比如说有复式，或者说这个虽然是顶楼，但是我带一个小露台， 有赠送的。 对，然后呢，就是要看，如果它是这种类型的顶楼的话，我觉得它的升值潜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很多人还是挺需求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比较实用啊，因为我以前接触过有的房子就是那种一共就是6层的楼还带电梯的，然后这个都是他通常为了好卖嘛，就是1层带花园，6层送露台，通常这个开发商都会打出这样的一个全胜口，然后就会从这个利用率上性价比来说确实就会比较高一些。 对，因为这点我有亲身，因为我自己家现在住的就是顶楼。然后呢 漏水吗？ 不我所以这点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比如说在东莞北京说顶楼不能买，太热了，什么空调得从什么5什么用到11什么的，得花多少钱，真的不是这样的。顶楼虽然说可能感觉是比其他的楼层要热一点，冬天暖和呀，是吧，然后夏天时候它也没有特别热，所以这得看您装修。不开空调也可以，就是你也看装修了。就是如果你自己在顶楼装修的时候，你自己把自己顶上的那层比如说保温啊，或者说这种防水啊，你给它做好了，就然后做的厚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用的好一点的材料，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热，或者说是那么的不舒服。所以就是还是有办法来去解决的。然后呢这再加上比如他有些露台赠送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他拿这个着不你。其实还是确实是有， 所以就还是看大家 看需求 了吧， 对对对，看需求， 看需求了。 还有一个看这个自己的资金情况， 没错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这个用成，因为咱就不说品牌名字了啊，就比如他说用市里的一些这个房子换这种别墅。你觉得这种 就是用市区的房子换郊区的别墅， 哎，对，你觉得这个划不划算？ 他要是自住的话我觉得可以，因为你这个自住的话你是要改善自己的这个居住环境嘛，你这个原来你市里的可能100来平110平120平的房子，你换一个郊区200来平的别墅，你居住的这个体验感确实肯定是提升了。但是如果是投资的话肯定就不建议了，这个投资的话相对来说还是市里的这个升值空间要大一些。 然后另外还得看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 如说你要是退休了，然后或者说是 您的这个年龄， 对，然后或者说我上班也不用天天跑，我是那种自由职业，那我就特建议您，您就干脆去外边住别墅去，多舒服呀，是吧？然后旁边一般这很多别墅旁边它也不会说这个什么买东西地儿都没有啊，因为都会配的还不错，所以呢你就外边住去。但是如果您像我们这种天天要上班的， 对， 来回如果特别远的话，除非那个别墅旁边有地铁啊，这要不然就是真的挺难受的啊。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现在呢比如说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北三县啊，涿州啊，霸州啊，固州啊，固安啊，说这些地方现在怎么样啊，如果说想给排个序的话，哪些我们可以顺序去考虑呢？ 都有什么？北三县、涿州、霸州、固安、 固安，对对对对对。 我这几个地方我个人还是推比较推崇固安，因为固安相对来说这个离咱们北京市区内近，而且我隔三差五一个月吧，可能我有几个朋友在固安住，就找他们玩去，然后这个总开车去， 感觉还行是吧？ 对，感觉还行，这个个人体验感不错，就是开车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这个新机场的这个打通的这个对于固安南边，包括这个南城这一块和固安的一个连接，包括这个固安也处在这个雄安新区的这个南的这个中轴线上，所以相对来说固安的这个潜力，我觉得个人是在这几个当中是比较大的。然后再其次就是北三线。北三线一直是这个炒的热度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大家也都比较清楚这个投资的这个价值。然后再次可能是涿州，然后是这个霸州，因为确实霸州我可能去的少一点，这个了解没有之前那几个地方那么多，但是我觉得从霸州这从地理位上来讲，霸州可能相对来说离这个咱们北京的距离稍微远一些，这所谓环京环京嘛，肯定是这个环着北京越近，这个价值和潜力越高，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离北京越远一些的区域肯定会相对要低一些。 嗯，那我们下面再说的远一点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整个中国啊，这个未来的一些这种城市的，你觉得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呢？除了北上广深这种 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国内这块楼市的一个投资是吧？我觉得除了北上 投资和自住都算吧。 投资和自住的话，我觉得北上广深之外，我自己比较推崇有几个一线或者准一线或者是这个强二线城市，比如像成都、杭州、西安、南京这些城市，我觉得都还不错，这个发展潜力。我可以再今天可以再给大家加一个武汉，因为这个最近接触武汉的。这个当地的人比较多一些，这个武汉对于这个此前的这个人才争夺战当中，他应该说是在二线城市，在省会城市当中，他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力度很大，就是说包括这个大学生毕业了，然后你买房就给你落户，这个买房给你打折，这个力度真的是其他城市可能前所未有的，所以说这个武汉这块未来它人才的吸附一旦的产生了一个规模之后呢，对于这些人才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个推动和建设，然后这个城市的不断的发展也会反哺这个城市的房产市场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如果是投资的话，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对，所以也要看这个城市的这种规划， 对，然后 它 的前景 什么样子的前景。所以以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说什么样的这种城市适合，一个是居住，适合我们的去投资也好或者怎样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有城市规划的 地方， 因为它有城市规划的话，说明它的这个人气会越来越足，对吧？ 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有这种当地政府的一些这种推动的啊， 这 种、啊、这 个力度，而且我觉得很多这个一些政府确实是，他说到能做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不错 的， 对对对、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会跟大家聊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明天再见吧。 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朵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一些在我掌握之中，眼泪的朦胧透着一道彩虹。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